你送给大家。 即使加相信美色有用，妆可以化得更浓，可惜我已经够用，不必靠美色，但自魅力累自信，我要红，能公然做着自己，我也会红，平凡人羡慕自己的天，冲上得高，做得准，都很吸引，我信，迷人在这种自信，我信我天生就是真蜜糖，外貌普通却有人你叫我溜溜，令令不在行，凡事可真诚也教你心安，我信我根本就是真蜜糖，别具有香叫你没有霸当，我欠缺包装，密运一样忙，魅力出于性格，有趣清爽，总美丽，都总会有班戏迷，都总会有种买座力被迫代替。我有齐，谈情是想说特征，我也有齐。谁人话着重外表挑剔的、肤浅的，都值着伤心一世。信我，离场是一种浪费。